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-8685-8688-6885-8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白天，本市有明显的雷阵雨天气，短时雨强较大，出行要注意防范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阴转分散性雷阵雨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0%。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复一日的牵挂， 秀啊，你告诉我吗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，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长安容不下肉身，一城放不下灵魂。熙熙攘攘的春光里，我们将在何处终老？哪里有现实的牢笼，哪里就有怒放的生命。兜兜转转的人生，正是我们从物质丰富走向精神自由的旅程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吴美英万万没想到战火会烧到自己身上，她第一次被人如此羞辱，这个晚辈让她威严扫地。话说到这个份上，吴美英已经没心思再谈孩子的事儿了，剩下的只是如何收场。童心决定狠到底。婶子，8月17号，从都城回义城的高铁上，你自己想想。沉默了许久，吴美英神色黯然地说：既然你都看到了，婶子也不瞒你，我和赵志平没有孩子，你是知道的。这和万国庆有什么关系呢？义城人都知道我是只不下蛋的母鸡，却没人知道真正下不了蛋的不是我，是他赵志平。他当兵时受过伤，在要害部位，结婚以后我才知道赵志平不能生育。不光是不能生育，连正常的夫妻生活都没有。吴美英低着头，拿起一个橘子，一点点剥开，剥完皮，再把粘在果肉上的橘络一丝丝剥掉。这是个让童心意外的消息。童心开始有点同情吴美英了。童心终于明白，为什么在外面一手遮天的赵志平，在家里 总是要让着乌梅英，原来是有短处握在他的手里。这么说，你一辈子都在守活寡？童心原本可以说得婉转一些，但一想起吴美英刚才进屋时那副盛气凌人的样子，就觉得守活寡这个词再合适不过了。所以才有万国庆。叔叔知道吗？知道。你公公婆婆也知道。那为什么不离婚呢？硝烟散尽，两个女人又心平气和地拉起了家常。刚结婚的时候也想过离婚，但抵不住赵志平对我好。我爸妈原来在村里种地，赵志平给他们买房子，把他们安置进城。我弟弟做生意，也是靠着赵志平一步步扶植起来的。在床上他欠我的，下了床全是我欠他的。我要是离了婚，义城还有人敢娶我吗？我离开义城又能活成个啥样子？童心呐，你听婶子一句话，人生有太多的不得已，有时候不是你不选择，而是你没有更好的选择。童心在沙发上坐下来，削了一个苹果递给吴梅英。那你和万国庆的事，叔叔是什么态度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呗。赵志平是干大事的人，心里能容下事儿。有时候我也觉得挺对不住他的，可我能怎么办呢？真守一辈子活寡，又觉得亏了自己。婶子，对不起，我刚才的话有点说过头了。童心恢复了理智，与吴美英的遭遇相比，自己受的那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？不要紧，咱们是一家人，关上门怎么吵都行，吵完了就扔一边去了，还得来往，还得拴在一起过日子。童心啊，你还年轻，经些事也就看淡了。男人都是好吃的猫，你看看这一城里的男人，但凡有点钱有点权，混得人模狗样的，哪个不在外面偷吃啊？好像有个作家说过，人生就是一条袍子，里面爬满了虱子。如果电信部门把男人们的通信记录拿出来晒，那何止是虱子，简直就是老鼠。那句话是张爱玲说的。童心差点被吴美英的话逗笑了。好像是张爱玲说的。你看看人家作家看问题就是透彻，把人生说的呀明明白白的。童心，你是上过大学的人，应该能理解婶子的话。当童心变得和颜悦色时，吴美英看到了胜利的希望。理解是理解，可哪个女人遇到这样的事儿能不着急呀？ 婶子，你说说看，我该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把自己的袍子掩好，别让人揭开。只要不揭开，里面的虱子谁也看不到。你看那些傻女人，一见风吹草动就拼命的闹，闹到最后，小三儿赶走了，夫妻感情也没了，谁也落不着好。对男人来说，事业是最重要的，什么情呀爱呀的，那都是一后头的零。你要想动他那个一，他就可以把后面的零全划了。婶子，我也没打算和赵腾飞闹，只要他和那个女人断了，我就既往不咎。只是那个孩子不能留，有个孩子，赵腾飞的心就分成两半了。婶子知道你的顾虑，可是眼下那个梁元非要把孩子生下来，咱们也没办法。这女人我见过，身上有一股子蛮劲儿，她现在就是要用这个孩子要挟腾飞，想让腾飞帮她调动工作，给她补偿。对付这种人得从长计议。我估计啊，他的要求都满足了，也就放手了。童心，你先别着急，后面的事儿让我来处理。好吧。童心不想再聊了，说到底那个孩子还是要生出来的，没有人能帮助自己解决这个问题，除非他亲手把他从那女人肚子里拿出来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拨通梁元电话的那一刻，童心竟然有点紧张。好在对方情绪稳定，并没表现出诧异和紧张。等童心说明来意，梁元竟然爽快地答应了。两人约好晚上6点在童心家楼下咖啡馆见面。整个下午，童心都在想，该怎么对付这个女人呢？会不会打起来？童心想起一年前在电影院门口看到的那一幕，中年女人骑在年轻女子身上撕扯对方的衣服，年轻女子拼命揪着对方的头发，挣扎着想要翻身，两个女人怒不择言，话语不堪入耳，身上脸上布满了血淋淋的抓痕，周围站满了嬉笑的看客。那场面实在是丑陋，那女人也着实可怜。现在生活把自己推向了这样相同的境地，无论如何都不能像他们那样。晚上6点，梁元挪动着臃肿的身体，像企鹅一样在童心的对面坐下来。梁元身穿一件黑色羽绒服，脸有些浮肿，手也胖嘟嘟的，看不出这个女人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，倒是眉宇间的忧愁和倔强显得她有点生动。谈不上有多漂亮，但童心得承认，梁元的年轻让人嫉妒。脸上没有皱纹，皮肤也算白皙， 如果不是因为怀孕，她的身材足够吸引男人。童心极力控制着自己，希望能跟他友好协商。孩子还好吧？啊，好着嘞。梁元说的是义城方言，透着浓浓的土味。想喝点什么？看起来这像是朋友间的聚会，而不是原配和小三儿的谈判。我不渴，不用喝啥。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你也应该知道我为啥找你。没事，你说。赵腾飞说，你想把孩子生下来。嗯，我想要这个孩子。你想过这孩子的未来吗？一出生就是个没爹的孩子。他不是没爹的孩子，他爹是赵腾飞。你觉得赵腾飞能承认吗？他敢认这个孩子吗？承不承认都是他的孩子。梁元的话干净利落，似乎也是有备而来。童心抿了一口咖啡，继续问，那你想过你和这个孩子以后的生活吗？我想不了那么远，我只管当下，我现在就想把孩子生下来，这是我的孩子，谁也别想毁了他。梁元双手托着肚子，像一头随时准备战斗的母狮。梁元，你还年轻，多想想未来，别毁了自己。你想想看，你一个未婚姑娘，将来带个孩子，怎么工作，怎么见人呢？我为什么要自己带？他又不是没爹。梁远一点也不觉得理亏，一副不卑不亢的样子。童心强压着怒火，我和赵腾飞生活了13年，我比你了解他。赵腾飞不过是哄哄你罢了，他不敢承认这个孩子。如果他认了这个孩子，就是重婚罪，连工作都保不住。对赵腾飞来说，什么最重要？不是你，也不是我，而是他的工作，是他的仕途。你如果害了他，丢了工作，你能得到什么？什么也得不到。他要是不管我们娘俩，我也不让他好过。好吧，你可以和他闹，闹到赵腾飞身败名裂。可是你考虑过我吗？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你却毁了我的家庭，毁了我的生活，你让我没法往人前走，让我的孩子抬不起头来。面对这个油盐不进的女人，童心失去了耐心，他怒不可遏地拍了一下桌子。你的事儿我管不着，是赵腾飞追我，又不是我勾引他。要怪你只能怪赵腾飞，怪你自己拴不住男人。你还要不要脸？你不同意，他能把你肚子搞大。童心极力压低声音，但他愤怒的手已经不由自主地握成了拳头。对面这个女人真是个不讲理的刁妇，简直无耻至极。然而梁元也毫不示弱，是我同意的，我们俩是两情相悦，怎样？你怎么不想想他为什么不愿意把你的肚子搞大？ 童心被激怒了，眼前这个女人完全没法沟通，似乎唯一能做的就是像泼妇一样抽她大嘴巴子。童心被烧成一团，扬手扑了过去，手掌停在了空中，还没碰到梁元，童心就被一阵绞痛拉住了，紧接着眼前一黑，晕倒在了咖啡桌上。晕过去的这段时间，童心做了一个长长的梦，梦见自己躺在春天的田野里，那景色像是老家，又像是某部电影里的画面，满山的油菜花儿，绿油油，黄灿灿，周围空无一人，成群的蜜蜂在自己耳边嗡嗡着，想跑却迈不开腿，想伸手却抬不起手，四肢像是长在身上，又好像没了知觉，只能听到心脏跳动的声音，像是包裹在一层薄膜里，下一刻就会跳出来。童心被困在春天的田野里，那条弯弯曲曲的田埂就在眼前，他却爬不起来。经过一番歇斯底里的踢腾，童心终于醒过来了。已是第二天傍晚，多多趴在床边攥着他的手。 妈妈，妈妈，我妈妈醒了。 多多扑进了童心的怀里，紧紧搂住他。宝贝儿，妈妈死不了的。童心抚摸着多多，内心一片安静。有什么可争可斗的？有怀里这个丫头就够了，这就是全部，其他的东西都是累赘。听到多多的喊声，一家人都从门外拥进了病房，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容，却不知道该说点什么。吴美英说：“ 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，可吓死我们了。” 医生进来，给童心量了量血压，做了一个心电图，一切正常，所有人都如释重负。医生叮嘱道：“你患的这种心脏病是先天性的，二尖瓣前叶脱垂，伴中度反流，目前来看还不是很严重，保守治疗就可以了。以后不能做剧烈运动，不能熬夜，最重要的是不能生气。”多多从妈妈怀里爬起来：“ 谁再惹我妈妈生气，我就杀了他。” 他瞪了一眼病房里的大人，然后哭着跑出了病房。所有人心里一紧，10岁的孩子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？事实上，多多已经上小学4年级了。家里的变故，他虽嘴上不说，心里却都清楚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春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，录音师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希望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Thank you.